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们又来了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出来？感觉好像是两个什么《西游记》里面的妖精那种小妖精。 每天出场的方式都是很雷同、很相似。当然，听到你这一声非常标志性的 “hello” 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下班了。 大王叫我来巡山。对，奔波爸爸波奔来了、好，这里是艾科和白姐带来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天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怎么说呢？ 像女人的脸。 就是像一个女人的心。 对。 哎，海底针捉摸不透啊，一会儿日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冰啊，就是你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了。 阴晴不定的、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哎太阳还正好，但是一出门的时候发现哎有大风。 对，一天开心一天不开心，这就是很多女人她们会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翻脸如翻书。 都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工作。 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女生啊，是温柔的， 对， 是热情的啊，明媚的，对啊。 而且呢，能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出幸福的味道 啊。我说的是天气 啊。 Sorry 啊，又晃点了你。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是光良带来的这首《美好时光》。 传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清澈眼眸和微笑。雨季午后更加明亮，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说这个老白昨儿身体不太舒服啊，今天呢好很多了，谢谢你们。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其实一直关心的是说，有没有一些身体更棒的年轻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北京电台， 成为我们的同事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多休息几天是吧？啊，来经历了紧张的这个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我们这个北京电台的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5月23号就要开启登顶之战了。 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会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而且展现他们的实力和态度，将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 优秀选手会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会现场揭晓。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去看那个视频直播，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去了解这个大赛的活动详情了。 对，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北京树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好了，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首歌了，对吧？ 幸福是什么？ 对。其实他对于幸福呢会有自己的一些定义，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你的又是什么呢？ 你问我幸福是什么，太阳如火的夏天，周末的夜晚。 福是什么？来自陈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我们看看最近的推荐，先来看一个电视剧。 嗯，由叶璇和金海璐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楼外楼，目前呢正在央视一套播出。其实这部电视剧呢是截取了杭州很著名那个楼外楼的餐厅，是在上世纪20年代，好像到1949年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写成的。 对对对对对，这谁演女主角啊？ 这个秦海璐啊。 哦， 是一个大女主，虽然说命运多舛，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被压垮。嗯，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由于是在冬天，所以器重衣服就显得比较单薄。嗯，但是演员们就把什么暖宝宝呀、电烤炉啊，女生必备的这些物品都带在身边。 对，其实演员挺不容易的一个职业，不是像我们想的，好像说哎呀，这个演的一个戏啊，是吧？女主角在里面这个演什么娘娘什么的，是吧光鲜亮丽的。其实尤其是碰到冬天的戏，你知道吗，都还挺辛苦的。 而电视剧中还推荐了有一种叫做什么充电保暖内衣的东西，就是想象一下看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跳戏的感觉。哦，戏服下面穿的充电保暖内衣， 怎么你应该说充电保暖内衣要不要了解一下是不流行这么说啊？ 是， 哎呀，现在有一个豆瓣评分挺高的这个网络剧，有8.1分哈，叫《假如没有遇见你》。嗯，目前已经完结了，但是在网络平台其实可以看，就是也是根据真人真事儿去改的。它讲的是一位情侣，就是之前好像这事儿好像之前就关注过。 是一个真人真事儿。 赖敏和丁一舟嘛，就环游中国的故事。 嗯，他们其实是广西的一对小情侣，然后这个赖敏呢患有一种企鹅病。学名叫做遗传性小脑性供给失调。 哦，对，反正就是那种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然后病症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丁一舟就决定带着赖敏去出去走走，去所有想去的地方看一看。于是他们就带着一辆自行车、一部轮椅，还有一条狗，开始了旅行。 哦，所以在剧中我觉得有一幕值得分享一下。啊，就是他们走到拉萨的时候。嗯，在布达拉宫下，丁一舟向赖敏求婚了。嗯，其实整部电视剧就是根据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讲述的真人真实改编的，画面很美，情感很真实，值得关注。 对，叫假如没有遇见你，是吧？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消失，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嘉许，谁不曾你出现在我生命。 这首歌曲。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珂。 刚刚推荐了两个电视剧啊，一个电视剧，一个网剧，接下来是一个舞台剧。 爱在吾爱城今天晚上开始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其实这是一部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叫做《驯悍记》改编的。 对， 而且这个把故事进行了本土化，还融入了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大龄剩女啊、现代婚姻啊、男女平等一些话题。 哎，我真心的是觉得什么叫做经典？你看那个莎翁的这个时候啊，是多少年以前啊？那个文艺复兴时期。 是， 对吧？甚至就远到那个时期的作品，其实已经开始会探讨这么深刻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其实到如今依然有着深远的意义。比如说，话剧里面说这个爱情是人类最高级的幻想。哎，这话是不是听上去感觉好深奥啊？ 对 啊， 如果说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只有进行就是在果腹的情况之下，才有精神层面的升级。 就是爱情真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种东西吗？就是它其实并不存在， 对， 只是你的大脑给自己的一种幻觉啊。你觉得你爱这个人，或者只是觉得他爱你，但是这个两个人产生的这种幻觉，如果刚好构建在一起的话，哎，就变成了爱情 啊。潜意识在作祟，是吧？ 或者说，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 哎，对。这样的问题也特别适合 深刻， 而且据说现场的舞台布景也比较好，因为它会有一个望城两个字，就是妄想的妄，城市的城。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所谓的爱情故事。 对，另外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剧《巴黎的火焰》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啊，据说呢演员的表现呢就是很高超的技巧，那种炫技型的段落，就是有的观众呢就有那个尖叫声，能把剧院的房顶都掀翻了。 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我轻轻微笑扬起脸，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陪伴我从来都不怕。生命完美的答案，无非走过没有遗憾。有时也寂寞，也很失落，心疼风雨经过。只要天空有成深蓝色，所有阴霾就都散了。风雨经过，只要天空有。

戏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数着浪花一朵朵，马上就到了五月的末尾了哈。前两天的五月二十号，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啊？其实刚才我还挺好奇，说这个520520，这到底是怎么来的？上网就这么一查，网上说呢，就520其实最早是源自于就这个歌手范晓萱，还有首《数字恋爱》，之前我们推荐过，对不对？ 我今天在单位唱了一整天这个歌，315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 嗯，具体其实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去，因为这一天啊，然后就要去做点什么，就这就无从追溯了。但是，其实所谓的有伴侣的人呢，就是可以在这一天，好像在朋友圈发点什么。没有伴侣的怎么办呢？哈，其实方法也很多，抵御这种所谓的狗粮伤害，其实有很多种的方法，对不对？ 比如说不翻朋友圈， 删掉他的朋友圈。 是，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休闲方式，就是和闺蜜计划一个单身 party， 嗯， 或者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计划一个短途旅行什么的，去邻近的国家来一次闺蜜游也不错呀。就是 像我这种拔了火罐的怎么算？哎，开玩笑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在那一天快乐，而且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比什么你刚才说的这种，还有就是啊，我刚才说的那个火罐哈，更靠谱的方式，就是现在这个新氧 APP 新氧 APP 啊，它还有这520海外变美的活动， 是大家可以登录新氧 APP， 还可以参与到韩日泰零元变美的活动，就性价比很高。新氧 APP 是一个专业的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所以呢，想要变美美美的话，就赶紧下载吧。 新氧 APP 新氧 APP。那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我记得上次我们说完之后就听我特别感兴趣，说哎还有这个，赶紧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对，所以呢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新鲜的新氧气的氧哦。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直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陪大家一起来听歌了啊，来首接地气的， 就是美美美完了之后要去鼓楼听赵雷唱歌是吗？ 在鼓楼你可以看到很多美美美的朋友，对不对啊？ 是。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赵雷带来的这首《鼓楼》，其实也特别适合雨后天晴在北京听。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 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建外大街甲十四号为你带来这一期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好，我们接下来这说的这事儿呢，让我心里面多少有点难过。 怎么了？ 我还没有看嘛。就我很不喜欢，就是在你还没有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有人跑过来跟你说，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电影是结尾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每次只要一提到，都会有听友不停的在扒，我告诉你结局啊，谁死了谁死了谁死了， 就像弹幕一样。 对，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正在热映，而现在票房接近20亿了。 天哪！虽然说大家看完之后都是一脸懵，这就完了，死这么多人？ 你要喝？对对对，就是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 是， 对。 但是呢，漫威并没有停止恐吓这个中国影迷的节奏。为什么？因为这两天隆重宣布了，他们要正式退出中国的超级英雄 啊！啊，其实。是吗？啊 是 ，what？ 就是我按我的理解说，难道是要弄一个中国队长吗？ 战狼好不好？ 对对对，其实就是宣布他们会和中国的漫画家合作，推出首批国产的超级英雄。 对，而且首批合作的推出是两部漫画作品，这两部作品呢是由中国艺术家还有编剧创作的。不过呢，他们会后期进行一些修订，这也是他们一个正常的制作流程了。 简单的来说，我觉得。直击主题，就是中国的超级英雄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哪些超能力呢？ 是， 好，我要剧透一下。来看看这两部漫画，一部叫做三皇斗战士。 哎， 这个三位斗战士呢，分别是我们的这个传说当中的上古的这个三皇五帝， 神农、伏羲、女娲的后代。一位叫做阿成，一位叫做灵烈，还有一位叫做姬双生。 什么阿成？ 怎么了？你跳脱在哪个剧情了？ 没有没有，好吧，反正他们的武器分别是神农鞭、伏羲剑和女娲手甲。 故事讲的是生活在现代的三皇后裔大战被封印的这个邪恶生物的一个奇怪故事。 邪恶生物是谁呢？就是蚩尤 啊。对，感觉并不会很好看的样子，对不对？ 为什么是神农的武器是鞭子呢？ 啊，要放牛嘛。啊，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也可能他们会有一些相对好的设置。另外一部漫画的画风好多了，名叫气旋。 对 啊，这个主角是一个就是头发黑长直的小姐姐 啊，而且是一名能够控制气流的建筑师，真名叫做雷凌，超级英雄的代号是气旋，他是东方国际金融贸易都市的守护者。 什么？ 为什么还这么具体 啊？具体来说啊，反正里面有一些超能力吧，还有一位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够改变事物属性的神秘女性叫皇夫人，皇就是城隍庙的皇，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土地奶奶的意思，差不多就这意思嘛。 就这部漫画讲的是一名女性建筑师雷凌，她能控制空气流动，并且能发射这个揣流，而在一股神秘力量当中控制了她设计的一栋建筑。 啊，不说剧情了，先为这个气旋这个打个call。上面那个三皇斗战士那个就不太看好了。 我还挺期待土地奶奶的。 好了，我们是不是该出题了呢？ 对啊，今天带大家去喝咖啡吧。 对，然后喝完咖啡就是买不买单先不说，你得记着答题，因为我们的现金红包现在已经累积到了 500， 到底是多少？ 王牌新发现， 想一下。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东门有这么一间咖啡馆，很多朋友给它起了个美丽的称号，北京城最具灵感的地界。进去院子你就会发现它很特别，夏天和秋天竹篱笆外边是圆明园的一片浓绿，向西望去，金灿灿的夕阳透过树荫散落在院子里，冬天和初春枯树之间的夕阳更有味道了。漂亮的小石子铺成弯弯曲曲的小路，中间撒满五颜六色的叶子，地上放着看似粗放的小水缸，里边是大叶的水生植物。院子中间的椅子是墨绿色的，坐在其中享受着树荫，一杯浓郁的咖啡十分惬意。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具有当代艺术氛围的设计，当然这间咖啡馆也不例外。圆明园的东门，一个原来安静之极，现在逐渐喧闹，但又极力想保持宁静的所在，这可能就对于设计师来讲是一种对抗下的设计源泉吧。好了，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今天给大家出一道阅读理解题，请问刚才提到的这家咖啡馆是在圆明园的西门吗？ 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这个问题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 刚才和大家推荐了一家咖啡馆，它是在圆明园的西门吗？ 嗯， 是还是不是呢？ 这是考验大家去没去过，是不是？ 不是，应该是一道阅读理解题，就是考验大家坐在车上，虽然在答我们的节目，而且答我们的题，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认真来听呢？ 你有什么要更正的错误不？ 恐吓。 那我就不恐吓你了，好吧？ 因为刚才其实是我想说惊吓，恐吓是有点严重了。 啊，对，组合了一个词，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大家好好想想，然后来回答一下，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就可以了。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那个什么，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这不像话啊！ 怎么回事呢？ 对，该关注还是关注一下，否则您光听着怎么答题呢？ 对， 坐在副驾驶那位朋友，麻烦您也可以帮个忙。如果你旁边那位正开着车的话，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发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电话会打给谁。接下来是桃子陶晶莹，真的假的？ 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 我梦想学会让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

好了，我们的电话呢现在应该正在拨通当中，看看今天是哪些朋友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白给一百块哈。每天都会有一些新鲜的朋友啊，就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参与，所以按照这个数量，其实一年也能接不着我们的好朋友的电话的啊。 对，我们来听一下。 好，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这个单元，记住我们的联络方式是 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来参与节目了。来看看是哪位 ？Hello，Hello，Hello， 白姐你好。 你好，你好。嗨，怎么称呼你？ 我姓冯，两点水一个马。 哦，好的。冯、啊，小冯啊，是吧？ 微信名应该是夏露露，对吗？ 不是吧？ 啊，我有点听不清，我这信号有点不好。 你那个微信的名字是哪个？我们看看，是我们今天选了几个？ 门口信号不好。 哎，什么门口信号？您现在在哪？ 我们说门口信号不好，我就跑到门口去。喂， 你现在在家里吗？难道？ 不是，我在健身呢。 哦。哎、 我没有打扰你健身吗？ 没有，我刚开始。哎，我太高兴了。 啊、等会儿啊，待会儿是不是得这个多来几组？是不是？ 是， 对对对。 今天必须的，两餐应该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大奖拿到了。 对，减不蹲再来五组。 是冯露露吗？ 对。 啊， 我那个网微信是。 好的，没问题。我们准备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嘞，那我们就加油，希望你能够成功啊。五道题加油，小冯。第一题，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而设立的节日，全球每一天都有物种面临着灭绝，请问在我国麋鹿是一种濒临野生动物吗？是吗？ 是。 答对了， 是因为走丢了吗？开玩笑， 艾科，你 怎么了？这是一个冷笑话是吗？ 那你叫艾科是因为你特别喜欢磕一下？ 喂， 没事、啊、没事 Hello,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给你加点这个冷气，帮你调整一下情绪。第一题答对了啊， 对、嗯，第二题请听题，很简单。今天是著名侦探作家柯南道尔的生日，请问柯南道尔的代表作是《名侦探柯南》吗？ 是吗？ 妈呀，真要懵了。 啊、 是啊， 哇，厉害了！我替柯南谢谢你，我替工藤新一也谢谢你，还有华生。 我天哪，导致我蒙不是了。 他的代表作是福尔摩斯。 对，福尔摩斯和柯南这是两码事儿啊。 我要去补充知识。 对，没有没有，你就是在健身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的那个细胞开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大脑当中有关于这个知识点的这个储存量呢，可能会暂时关闭一小会儿，没关系啊。 就像你今天说的，糖原消耗太多。 待会儿我们 谢谢你们安慰我， 一边健身一边听我们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长知识点的机会啊。 嗯， 嗯， 嗯 加油！ 好的，谢谢。 去健身吧。 好的。啊、 你是去健身房的路上听我们节目，然后发了一个答案就直接跑健身房里了是吗？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固定电话的时候，我就激动了，我说我中奖了，我中奖了。 中奖了？难道你没有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你吗？没想到，先试。 哎呀，太幸运了。 好吧，谢谢谢谢，赶紧健身去吧，我们还要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就不打扰你了。 好的。 加油，多来几组，拜拜，拜拜。 哎，拜拜。 好，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各种场所都会听我们节目啊。现在又出来一个健身房，都会有朋友来听节目呢。 好羡慕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 对，不会有人现在在游泳什么的吧？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在哪里。 爸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一百块。刚才说 怎么了？ 这确实就是，如果你只专注于看名侦探柯南的话，有可能对福尔摩斯确实会有一些陌生了。 是，而听到那个名字，一下就能想到说，那肯定是侦探柯南呀。 啊！哎呀，这个接下来这位又是谁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接通电话，看一下啊。 嗯，在接通的路上。 嗯。 是不是那位朋友就正如你所说在游泳馆里呢？ 接通的路上、 啊、 接通的路上是什么意思？ 正在打通的过程。 哦，对对对对，这么说就 OK。好，来看看是谁。Hello。 哎，你好。 哎，好了，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已经接通了啊。您是哪位啊？ 喂，哎， 怎么称呼、啊？ 哎 。啊，你好，那个我姓魏。 小魏。 您的微信名是叫法拉。 拉胜。 法拉胜啊。法拉胜，怎么看听起来像一个球场的名字？ 对对，纽约的一个球场。 哎呀，厉害了！哎呀， 哎呦， 哎呀，好嘞，哎， 哎呦，今天你俩又可以尬聊这个足球信息了。 没有，哎哥，这个法拉盛球场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吗？ 他不是足球场吗？篮球场， 哎、 网球场， 网球场 啊！ 哎，终于蒙对了，谢，哎，恭喜艾科。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看起来你是对体育有一些了解的，是不是？ 啊，还可以吧。 好。好，既然你对体育这么了解，我们就问你一道数学题。今天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生日。陈景润的生前是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请问这个著名的难题是费马猜想吗？ 不是，哥德巴赫猜想。 耶、yeah, 答对了。 你等等，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 这是什么？他说 是懵的吗？ 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猜到你们会这么问。好了哈，哎，别开玩笑 了，不难为你了， 继续第二题了哈。 第二题，请听题：北京方言里有一个词叫做“火筷子”。 嗯， 请问这个词是指的是在炸油条时用的那种加长耐热的筷子吗？ 是吗？ 不是。 确定吗？ 不是。 厉害了，那是什么呀？那火筷子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蒙的。那你那么笃定？ 我们的节目不可能这么字面意思。 哎，你告诉我，你蒙的依据是什么？纯蒙还是根据艾科的语气发生了一些这个判断？ 我语气有透题吗？ 有吗？ 喂，哎，那个刚刚好像没太听清楚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吧。第二题答对了，火筷子是指铜火炉子那个铁棍儿 啊，那个是叫火筷子。 是。 来，第三题，请听题。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黄蓉的女儿郭芙斩掉了杨过的一条胳膊，请问郭芙的丈夫是耶律齐吗？ 啊，不是。 她的丈夫就是耶律齐。 啊， 这是蒙的吧？ 是吧。 嗨。 你给人都问不会了。 没有，气场很重要， 是 为了守住这600块，容易吗？我差一点啊。其实就是，如果是金庸的小说迷的话呢，其实这道题并不难。郭芙的丈夫是耶律齐啊，没问题啊。好吧，谢谢。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啊，两题答对了。 对，如果答对三题的话，我们今天就有幸给你发一半的奖金。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是会有额外的小奖励，9.9的小红包发给你。 哎，我额外问你道体育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好不好？小白啊，后来又称为老白，是巴塞罗那非常伟大的球员。请问他的真名是叫做欧德怀特吗？ 嗯，不是。 那他是谁？欧德怀特？那不是欧德怀特是谁？ 嗯。 应该 是信号的原因，他觉得那应该不是白洁吗？ 应该，这个你应该知道，小白就是伊涅斯塔。好了，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参与，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 拜。 好了，预热题的答案其实也不用公布了，因为如果听得仔细的朋友都可以知道，你说的那个咖啡馆应该是在 东边， 对，东门啊。嗯、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两轮过去，两位选手都没有能够挑战成功。 对，但是稍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猜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能也是你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存在你的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哦。 好，我们稍后来音乐题，先来听一首好歌。 Baby lay on back and relax, kick your pretty feet up on my dash, no need to go nowhere fast, let's enjoy right here where we at, who knows where this road is supposed to lead, we got nothing but time, as long as you ride here next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I don't mean to be so uptightBut my heart's been hurt a couple times by a couple guys that didn't treat me right. I ain't gonna lie, ain't gonna lie. Cause I'm I'm tired of the fake love. Show me what you're made of. Boy, make me believe. Whoa, hold up, girl. Don't 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And it's easy to se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Bu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好。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听完了这首歌，这其实是当下比较火的歌了哈， 嗯， 各大片台热播的歌。对，我们听完这首歌，接下来要出一道音乐题，所有朋友都能参与，只要听一段前奏，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最快发来答案的一位拼手速，还有位拼运气，中间单选一位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抓紧时间打开对话框。 好， 我们先来抛出问题，然后再来听前奏，好不好？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都不用仔细想，直接回答歌名就好了 啊， 好不好？因为太熟了这首歌， 对对对， 对吧？就几乎，你听到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那个答案就应该在你的脑海里，想不想得起来，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们准备一下，三、二、一。简单吧， 嗯，窗外， 哎，行，好，不用再提醒大家了，嗯，那这样我们就等待大家的答案了哈，嗯，最快的一位和中间当中再选一位，两位。 刚才瞬间看到大家已经爆棚了， 嗯。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又是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旅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了他？ 我们也不能老是阳春白雪的白，听点这个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歌啊， 就很时下流行的纸短情长 啊，就体验一下啊，有个体验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白话娱乐，稍后我们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谢谢你们的掌声，也谢谢你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谢谢你们冲着我们白话娱乐的这个空调，主要是我造成的啊，这个冷气是吧，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谢谢大家，我是白杰。前天是520啊，昨天是521，这两天呢你知道空气中都弥漫着爱情的味道啊，微博啊，朋友圈啊这个有送花的，有发红包的啊，有表达祝福的。看到这儿呢，我其实还是很欣慰的啊，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身边的朋友这么有爱心，这么有觉悟。你要知道这5月20号21号啊，作为节日是被写入我国法律的。什么？你不信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恭喜啊，朋友圈的朋友们啊，大家都一起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帮助残疾人啊。那这其实这是算是开玩笑，因为520和521啊，这是谐音，又被称之为是网络情人节。哎呀，俗话说啊，每到一个节日，这女人们啊是过节，这男人们是渡节，而我过节就是白节。这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啊，我有一哥们儿啊，这他平时其实特别抠啊，别人抽剩的烟屁股都得嘬一口那个。什么人？你说这就是这么抠门的一人。今年好不容易啊，也不知道是撞了什么大运啊，这人就真的有女朋友了。人520也得过呀，是吧？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说我们俩第一次过节，我送他点什么礼物好呢？”我就问了，我说：“那您打算花多少钱呀？啊，你说说听听。”他沉吟了半晌啊，咬着牙跺着脚，狠心跟我说：“100块吧。”我的天哪！我也沉吟了片刻，我说：“要不你就送他，你送他一份自由吧，好吗？”我什么人？你这是100块，我给你行不行？白给100块，好不好？哎，所以说这个男人太小气了不行，但是太大方了也容易惹麻烦。你这边我们电台啊，就一位女主持人。我就先不说是谁了哈，说了你也不知道。嗨，这个就收到了她老公发来的大红包，一般你看发520，这差不多了吧？人老公发了5200，外加999感冒灵，外加999块。当时就好几个人围过来凑热闹，底下留言：“哎呀，你老公真的是好浪漫呀，好贴心啊！”突然就一位大姐飘过来一句：“哎，你老公手里咋这么多钱呢？你咋管钱呢？”所以朋友圈里截图晒红包的，你就怼他：“哟，你们家不是你管钱吧？”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啊！这种节日，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讨人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啊。就还有一个我觉得讨人厌的原因是什么？就你没有考虑过单身人士的感受吗？啊，你看看你们秀恩爱撒狗粮，你让人单身的活不好？就是秀恩爱。你也得秀得高级一点啊，委婉一点，是不是？比如说我有一朋友发的朋友圈，那我就觉得挺不错的啊，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男朋友呢很帅，有颜值，有身高，会做饭，不抽烟，不喝酒，不存在。”瞧这节把大家折腾的，这年头这节花样太多了啊！2月14号、3月14号、5月14号、6月14号、7月14号啊！什么银色情人节？我的天哪！这就别提什么，还有什么网络情人节、女性表白日、光棍节。这一过节，你要不然送花，要不然吃饭，要不然总得送点什么。最不地，你也得发一红包，转个9.99啊，是吧？哎，就太操心了啊，真的。所以说呀。哎，给男人过的节女人受不了，给女人过的节男人受不了，两个人一块儿过的节钱包受不了。所以还是选择每一天的傍晚跟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一起过节，这样的话每一天都是白节。好吧，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这个特别有名的那句歌词是怎么唱的来着。 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哎，停！音响老师，你等会儿，你放多了，你让过节的朋友怎么想啊？对吧？这个朋友们，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的音响老师啊，他是单身，这两天可能是受刺激了。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 原谅他。白话娱乐就是这样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爱你不是两三天。 话说得好，钱不是一天花光的，爱也不是两三天就能够成功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恨你不止3-5年。谢谢大家，白话娱乐，我是白杰，再见。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已经在世界各地进行当代作品首演，并在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代音乐的启发和运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月27号，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国家大剧院的观众见面。这是继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唐豪塞和特里斯坦与伊苏尔德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5部瓦格纳歌剧作品，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后，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第2次联合制作。再来关注，今天早上8:30，著名的笛子表演艺术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陆春玲因病医治无效，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7岁。之前广东卫视国乐大典节目组拜访陆春玲时，这位97岁的铁肺老人吹笛30秒不换气，指法依旧炫酷。他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起码还要吹上1-2个小时的笛子，兴致来了吹10来个小时也是有的。而他的陆派笛子艺术的传承也一直没有间断，直到去世之前，陆春玲老人还在做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京承收费站进出京双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喂，眼睛都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进入我们音乐素描的时间，此时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最近呢，我们的音乐素描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嗯，所以呢，今天伴随着这两首故事、一首歌曲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哟。 嗯，先来说一下刚才的中奖听友。 嗯， 恭喜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欣荣 啊，恭喜你是第一位发来《七里香》这首歌的正确答案的朋友。 啊哈， 嗯， 好了，今天的这两个故事分别是来自于橙子，还有在这个城市打拼多年的一位朋友。 橙子他说，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每天都会用镜头记录美好。前两天去公园，看到一对老夫妻倚靠着长椅，在夕阳的余晖下，他们相视而笑，这一幕被我用镜头捕捉到了。走近听见老头亲昵地叫对方亲爱的，这个称呼似乎很少听到，很好奇就上前打听，半蹲在旁边还问老人家，年龄这么大叫老伴亲爱的，请问这么长时间的甜蜜是如何做到的呢？大爷说， 哎呀别提了，前几年忘记他叫啥了，又不敢问，你说这事 儿。音乐素描， 回来， 好好，还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朋友，对，他叫什么名字啊？在这个城市打拼多年的人啊，就叫这个名字。他说，在这个城市打拼多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一个人站在街头，看着万家灯火，看着万家灯火，一栋又一栋的房子。这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扪心自问：这么多的房子，哪些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呢？我在那边思考了很久，然后我翻开了随身携带的房产证，我才知道 A 单元的12楼、13楼、15楼、18楼以及旁边的两套独栋的别墅都是我的。 你知道本来我今天想挨家在喂羊的。 你知道你这样特别考验我，就这个年纪了还要火成这样，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好了，你赢了。 所以今天的这两个故事都是有关于这首歌。 Let you win。 仅供娱乐，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歉谁对谁错，那些疑惑我无所谓的。 Baby you are my memory， 我说时间它或许可以能够让你把我遗忘的彻底。 So please don't say I'm a creepy， 你想要的这不是我能给，不想再让你变得更憔悴。我说其实回忆也可以很美，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给你一个可以放手的借口，只是需要时间去接受，所以现在我让你先走。 No I let you go， I let you go。 And if I had it to do over I'd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I'd do it right and we would fight， I'd let you win， I let you win。 Cause my world is nearly nothing without you winning。 Should let it go， let, let it go， let you win。 Ready，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秘密，那些记忆都存在的日记。 Congratulation， 你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到全新的自己。我说过去我从不会否定，我只想现在让自己安静，试着离开你紧握的手心。 So I let you win， I let you win。 And if I had it to do over I'd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I'd do it right and we would fight， I'd let you win， I let you win。 Cause my world is nearly nothing without you winning。 Should let it go， could let it go， could let you win。 I let you go，I let you win， 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baby， 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baby。 And if I had to do over I'd see you again， I'd do it right and we would fight， I'd let you win。 最早听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干净的 Masquerade 的那个 Let's Win， 对、 就是、 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 Iceman 冰块先生和 Masquerade 的合唱版。 嗯，让你赢了。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王牌来宾， 王牌大来宾在哪里呢？ 好，我们先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啊！ 所以呢，今天你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大来宾的歌曲了。 哎、等一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点错了。 主播私房歌， 哎呀，我好喜欢这种偶尔失控的感觉，让我突然一下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百年不遇哦， 也没有啦。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呀！ 我就刚才突然点。冲着这个王牌大来宾愣了一下3秒钟的神儿，然后就把它点了出来了。 对 ，OK， 没关系，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做王牌。接下来其实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啊， 是，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来你来推荐一下吧。 嗯， 我觉得你今天的歌单看起来还挺惊喜的，因为有这个人的出现。 啊、哦，不对，不是他， 不是他吗？是另外一个首歌吗？ 那就真的是王牌大来宾了，好不好？ 对。 你想说的是 Edison 老师， 对 不 对？ 不，我先来推荐这首英文歌好了。 OK。 我总觉得在夕阳的余晖下听首有故事的歌，是一首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 嗯。 尽管这首歌的气质啊，原版那个气质里面可能带了一些些许的苍凉，那个。非常苍老的男生的声音，但是陈敏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又加了一些温柔的部分啊。女生的这个翻唱啊，总归会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很有故事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从前奏开始就会很代入感，好像呢要讲一个自己过了半生的故事啊，娓娓道来的感觉。If I have to go, If I have to go.Remember me when you find somewhere else. Where am I waiting? There's nothing for me in this world full of strangers. It's all someone else says I did. 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很安静的歌啊。 嗯， 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就做 If I Have to Go， 如果我不得不走。 对，其实你刚才在听这首歌之前，你还跟我说过，就是它原唱也很好听，是来自 Tom Waits。 Tom Waits 那个版本就是这个沧桑老男人的版本。 好啊，那今天我来推荐另外一个组合乐队的歌曲，是叫做。雨夜曼彻斯特是来自盘尼西林的这支乐队，当然下一周呢我们也会现场去采访一下盘尼西林，他们最近在进行第二轮的巡回演唱会。然后今天推荐这首雨夜曼彻斯特的感觉呢，是想说在下班的路上 听着歌曲回家的时候，可以找出来关于曼彻斯特的这部电影来看一下。如果你心情够好的话， 不要吧， 有点啊，好吧，有点悲伤， 对， 是吧？但这首歌曲听起来就不是那么悲伤了。 好， 来自盘尼西林，愉悦曼彻斯特。 歌能听啊，电影就最好不要去看了，因为我觉得生活已经够累的了，有时候再去看那么阴郁的电影，除非你的内心足够的强大 啊。好的， 看看猫和老鼠其实挺好 的。Give him all the corns. It was malt, and he said to me, son, I pay you great, great light. 是艾科推荐的第一首歌， 来自盘尼西林愉悦曼彻斯特。其实刚才说到那个电影的环节啊，特别想说，就是每个人可能看电影是有不同的一些感受的。就有的人可能会在自己特别特别悲伤沮丧的时候看一些悲情的片子，可能会得到心情的释放 啊。还有这样的人吗？ 对啊。 好了，可以的。 第二首歌曲我要推荐一个欢脱的歌，名字叫做 I'm Gonna Get You Good。 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听到那个很熟悉的的时候啊，来听 Let's go。Don't want you for the weekend, don't want you for a night, I'm only interested if I can help you for life, yeahLove